我諗亦都唔會太多香港人係即係覺得惋惜啊，咁亦都可能有啲咧都覺得啊，係時候都應該要換一個特首啦咁樣。 嗱，林鄭月娥咧就話咗唔會尋求連任啦。咁但係究竟邊一位會做新一屆嘅行政長官咧？嗱，而家特首選舉嘅提名期咧就由即日開始咧就去到4月16日就結束啦。咁但係咧就觀乎而家社會上咧就雖然有啲人就表態咗想參選啦，咁但係外界咧都仍然認為未有一啲有重量有份量嘅人士咧去到表態宣布參選啦。咁究竟點樣睇嚟緊嗰個？政治嘅局面啦，我哋嘅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咧嚟同我哋讲下咧，你对于林郑月娥宣布唔寻求连任嘅睇法啦。呢个时间咧，杨立门，我哋揾嚟一啲嘅政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有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啦，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咁啊，林郑月娥呢个决定，你系有冇预料过咧？会唔会对你嚟讲系意外咧？ 唔系意外。因为佢早排嗰啲口风已经差唔多讲到明，佢系愿意为下届提供意见啊嘛。咁嗰度已经好清晰，其实都表达咗啦。佢其实都有几次都暗示咗帮我哋大家，即系不以为意啫。我唯一喺成件事情比较诧异咧，就系佢今日宣布唔寻求连任咧，佢提出一点。就是他自己主动跟中央说他不想寻求连任，那这件事本来呢是都没什么特别的、因为他说 是家庭原因嘛。但是又说到很确实是去年三月、 是两会期间、 他说到去年三月跟中央说不想连任，那就变了整件事情就复杂很多了。 你怎样理解这个时间性呢？是的。 如果你去年三月是已经讲了不寻求连任、而中央又接受了的，那他今年年底的施政报告讲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他整份施政报告是讲的似乎是一个争取连任的一个政纲来的嘛，是吗？又加扣重组，又北部都会区，其实差不多是将香港即是大幅度地反转来、即是搞啦，是不是？那绝对不是一个讲好了离任的人，大家双方同意、是吧？所以我听到有些朋友跟我分享即时，就是说喂这么怪啊，会不会的实情是当时他跟中央讲不想寻求连任，中央就一路都鼓励他、做好啲啦，你争取翻高啲嘅民望啦，而家疫情，因为去年三月嘅疫情都唔系而家咁差啦，系嘛，咁你即系做翻好啲啦，我哋都睇紧你噶，咁令到佢系都仲有兴趣去爭取連任，因為得到中央的鼓勵啦，係嘛，或者被中央說服了啦，家庭原因可以克服嘅咁咧。咁去到今年第五波發生之後，咁最近好多啲調查嘅意見，可能令到中央有其他睇法咧。咁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成件事情就好怪咯。 係啊，其實啊，田北辰，我個人嚟講咧，我都覺得佢話。他不爭取連任都純粹是為了家庭理由，你這一點我其實我個人我是不是很相信的。家庭理由當然可能都是一個考慮點，但未必是他最重要的考慮點，因為我跟他共事了都很多年，我都不覺得他是一個即是這麼易即是所謂認輸的人，即是他是一個戰鬥 家的人。 我完全你知道我不嬲的作風，我從來都不選出人家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睡醒覺24小時改變他主 意， 反而就是说如果即是我是实事求是，他不讲去年三月那件事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他是去年三月跟中央讲了是不想做，那当然最大的关键就是中央当时怎么表态，如果接受了他今年份施政报告就没什么意思。 那这个我都同意的。 那么即我的朋友都分析了，我都觉得好像有他们的看法，就是说当时中央都話誒唔好咁啦，挽留佢啦，咁又令到佢開始又覺得家庭問題都可以克服嘅，咁啊，只不過後來結果就 即係有唔同嘅嘢發生啦，喺香港啦，令到中有啲睇法啦。 嗯嗯。 咁所以問題係佢提出話佢唔爭取連任，佢講嗰件事，我覺得就真係引起好多無謂嘅一啲嘅揣測咯。 係啊，即係好似你講，即係都係大家都揣測緊啦，係咪？一係就即係中央係挽留啦，一係就中央遲遲都唔表態啦，咁令到佢其實都仲有一個希望，即係可以爭取嘅。咁因此就好似你咁講咧，即係推出好多真係跨界別嘅，即係跨年度嘅嘅措施，好似你話重組翻所有嗰啲政策局啊等等啊，即係各樣真係好長遠嘅規劃咁樣嚇。咁所以就佢就同好多政黨都即係關係都唔係咁好啦。就算係一啲真係親建制嘅政黨嚇，咁你點樣評價佢？即係過去嗰幾年，譬如同你哋或者係同你個政黨之間嗰個關係點樣咧？ 你講呢樣嘢咧，講真冇一個絕對嘅。 嗯。 你話佢同政黨嘅關係好好咧？咁其實就表示佢好似自己都冇乜原則，冇乜立場，係咪？ 嗯。 咁你話一個特首同政黨成日都好唔啱啊，咁咪真係好難做特首啦。如果你話保持距離 ，OK，agree to disagree， 我覺得呢個係正確嘅、哦。你邊受得曬咁多政黨啫？ 嗯。 順得哥情失嫂言，係咪？最緊要就係、是。大家說服大家啫，或者即係大家都覺得屋企有個好清楚嘅立場啊嘛。 嗯。 咁佢係一個原則性好強嘅人，我又覺得原則性強係我哋需要嘅一個質素嚟喎。做特首唔通今日 A 君話咁你又咁，聽日 B 君話咁啊咁咩？ 嗯。 係嘛？又或者次次都係叫曬你哋嚟投票，你想我點咪點咧？咁我又唔需要呢個特首啊。嗯。係嘛？咁有原則係 OK 嘅。Okay.但是當你有原則去到個地步，係個個人都唔同意嘅時候，咁就真係要諗啦。我都係一個有原則嘅人，但係如果個個都唔同意，我都真係要諗諗啊，會唔會錯過係我呢？我諗呢個係先至係個最大問題啊嘛。 田北辰啊，你點樣理解咧？到而家提名期選舉嘅提名期開始咗啦，都未有一啲有份量嘅人士宣布參選咧？ 我尋日。同啲傳媒講咗，今日佢哋都有登到咧，我係都幾非常之肯定咧，呢個禮拜之內會有人辭職，有人參選，咁即係表示咧，我覺得中央應該都唔會係揀一個唔係今日係一個政治嗰個管治班子入邊嘅人，因為事實上我哋四個特首試過啦，我就覺得。即是如果不是在政府入面的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很难解决的。即是公务员啦问责局长啦各方面怎么样可以提升他们部门之间的协作啊还有效率啊摸不摸到他们的不同人配那些人是怎样啊还有你即是到时到后有人提出人选俾你睇，你点去拣人啊？嗰啲基本上你都要好熟呢班人先知噶嘛。 系咪都同即系一啲潜在参选人同即系中央之间嘅沟通有关系咧？ 咁都系嘅。你真系政府入边嘅人就会同中央关系好，亦都容易得到佢哋嘅信任啊嘛。咁呢个位得到中央嘅信任系好重要，所以我就话咧。應該就是政府入班子入面的人，我亦都不抗拒這件事的，任何有興趣從政的人，那你就進去政府入面打滾，升到這麼上下了，那我又不一定覺得是司長直接上去的、就是我覺得局長都可以的、 okay. 總之你收到有這樣的能力是不 是、田北辰你又覺得今次選舉會不會有競爭呢 我唔去揣測呢樣嘢啦。 Okay. 我淨係想講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就係有選擇，有得揀。 嗯。 正如當年2014年、2015年咧，人大831框架全民普選特首嘅時候，都係有得揀嘅。 O、okay. K， 好，時間關係啊，同田北辰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田北辰咧就係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嚟噶，而我哋嘅電話咧就係18723111。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1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经核酸检测阳性同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的个案大约各占一半。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61,000+人染疫，8,049人离世，整体病死率0.69%。新增个案中有12宗是境外输入，另外再多一间院舍出现个案，涉及一名院友。医管局就话，过去24小时再多77名离世病人对病毒呈阳性，年龄介乎41至99岁。滞后公布离世的有8人，年龄介乎73至101岁。另外有5宗经卫生署法医部呈报，年龄由74至88岁，都是有长期病患。今届中学文凭试预期今个月22日开考，当局在竹篙湾检疫中心设特别的市场，俾非确诊的检疫考生以及确诊而身体状况许可的考生前往应考。考评局话，考生如果在应考当日确诊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在当日朝早6:30之前致电热线联络考评局，安排抗疫的士接载他们前往竹篙湾。如果考生因为要办理手续或者有交通问题而延迟抵达竹篙湾，当局会因应个别的情况酌情容许延迟开考。在检疫中心的确诊考生和密切接触者考生会在不同区域应考。教育局说，预计竹篙湾检疫中心最多可以容纳1,000+名的考生，如果到时有更多需求，当局亦都有后备考场。政府下午4:30起围封上水清河村清泽楼，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0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下午大约1完成行动。清泽楼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为大厦内有隐形患者。另外，政府下午4起围封耀安村耀荣楼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9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在明天下午大约1完成行动。由于近日发现多宗曾经在耀荣楼居住的阳性个案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之后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政府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日本东京都新增438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7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有29人，较寻日减少2人。东京都政府调查新冠患者的后遗症症状，结果显示最多的症状是有倦怠感，其次是气喘、头痛和嗅觉异常。60.5%的受访者说有2种以上的症状。调查对象的230人，结果又显示近半数新冠患者在康复之后才出现后遗症，持续时间由3个月去到超过1年。东京都政府呼吁民众，如果出现疑似新冠后遗症，应该尽早咨询医疗机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啲啦。而家士居道渡船街天桥过海近住骏发花园果栏段就比较多车。新界路面方面，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消防局白沙湾段嘅交通都仲系较为繁忙噶。九龙咧就提下大家啦，观塘嘅翠屏道因为工程嘅关系啊，翠屏道南行去观塘游泳池方向，近住观塘道交界嘅慢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 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喺节目继续之前咧，就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上水清河村清泽楼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正在进行，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顺序到地下进行检测噶。咁啊，杨立门啊，我哋继续倾紧咧，就系关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今朝宣布唔会寻求连任啦。咁其实睇翻佢咧呢五年嘅任期咧，都可以话真系发生咗好多事啦。咁啊，其实佢喺去年十月嘅施政报告咧，佢都有总结过咧佢自己即系任内嘅一啲政策嘅推动啦。咁啊，包括咧就系佢喺教育啦、医疗啦、社会福利嘅经常开支咧。都是大幅增加，咁其中医疗社会福利呢亦都是分别上升咗，比四年前啊分别上升咗53%-62%咁多。咁跟住呢亦都有啲嘅劳工权益系落实咗啦，包括将有薪产假增加啦，法定假期同公众假期睇齐啦，系嚟緊呢就将会落实呢个取消强积金对冲等等啦。仲有房屋方面啦，嚟緊嗰啲嘅土地规划呢，公私型房屋嘅分配呢就将会系7:3啦，并且呢就系譬如构建置业阶梯啊，咁另外呢就是有劏房租管咧，亦都系落实咗啦，等等。咁但系咧，亦都系有出现过唔少嘅一啲大型嘅事件同埋争议啦，包括咧就系2019年嘅逃犯条例修订嘅风波啦。咁啊，当时亦都有好多嘅政治同埋社会上面嘅一啲乱局啦。咁后来咧就系有呢个国安法嘅实施啦，选举制度嘅修改啦，咁。咁而咧就2020年开始咧，亦都系迎嚟咗新冠病毒嘅疫情啦，咁而家咧已经系第五波啦，累计咧就116万人系感染过呢个嘅病毒啦，院舍成为咗呢一波疫情嘅一个重灾区啦，等等。咁啊，亦都有嚟呢一波咧都有中央嘅援助啦，咁啊，但系就有啲人都会去到评论咧，今次咧特区政府嗰个嘅抗疫嘅表现啊，等等，应该点样理解即系林郑月娥呢五年嘅任期咧？ 系阿林太是一个非常非常之能干的公职人员来的。啊、这件事我想行内行外都个个都很认同这件事的。他是很有领导才能，他在全面管控即、香港政府的时候，他是可以做到很多事出来的。啊、因此你刚才罗列咗嗰啲所謂公職啦嚇，咁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嚇，因為佢自己都每逢即係施政報告之後咧，都講翻佢90%+嘅要出嚟做嘅事咧，都達到嘅咁樣，係啊96%都做到嘅咁樣，咁的確係佢全面係去領導呢個政府做嘢嘅時候咧，佢係可以發揮得好好嘅。因為他對每一樣嘢都好熟啦，即係佢嘅記憶力都係超人嘅嚇。咁因此咧，就我哋完全唔能夠即係去懷疑佢嗰個辦事嘅能力嚇。亦都佢有好多唔同嘅功績，呢、這個我好十分認同嘅。咁但係好多時即係市民咧就未必係咁清醒，知道曬即係你所做啲乜嘢。好多時就係憑一啲佢哋真係影響到佢每日生活嘅事。真係政府係做錯咗，或者佢認為政府做錯咗，咁嚟到評價即係一個嘅領袖啦。頭先你講到嗰、那個逃犯條例嚇，同埋個新冠疫情就係好明顯嘅嘢嚟嘅嚇。咁逃犯條例當然我自己亦都覺得呢、這個條例本身咧係可取嘅一樣嘢嚟嘅嚇。咁但係既然佢牽涉到咁大嘅政治嘅，或者甚至係地緣國際政治喺裏邊嘅時候咧，即係一個領袖咧就真係要知所進退。咁好多人都会觉得佢当时咧系唔系咁识知所进退吓，即系好迟先至话，即系面对顶住咁大嘅即系民众压力吓，都即系唔撤回呢一个嘅条例咯吓。咁就算即系撤回嘅时候已经太迟啦，即系已经即系嗰个火已经烧到全香港都烧匀。咁到嗰阵时咧， 亦都好多尤其是即係親建制嘅人咧，都會覺得係佢係未必能夠用好大嘅力量咧，係鎮壓即係呢啲嘅暴力。嚇，咁呢個就係好簡單咁，即係我總結到，即係對佢2019年嗰個黑暴，即係嗰個嘅處理手法。咁疫情呢個大家都而家仲見到有好多問題，咁呢個都唔需要再多講。咁而家未完添㗎，即係要仲要睇下佢餘下嗰幾個月嘅任期咧，係咪真係可以能夠將我哋帶領出呢一個嘅即係疫情？ 嗯，林太喺任內咧都係提出過一啲遠大嘅一啲規劃藍圖啦，包括提出咗明日大嶼啦、北部都會區嘅規劃啦，另外咧亦都係提出咗咧就係呢個政府嘅架構重組啦。咁、究竟啊嚟緊嗰一屆嘅政府嚇會唔會？是繼續落實佢呢啲嘅政策咧，咁啊，今朝早啊，林太咧就喺記者會上面咧都講到話係都呢啲嘅規劃嚇，都經過咧就譬如係社會嘅廣泛支持啊，亦都係經過社會嘅討論啦，咁就睇唔到點解下一屆會放棄呢啲嘅規劃咧咁。咁不過咧，佢都係認同咧，即係過去嗰幾年啦，係香港經歷咗前所未有嘅挑戰，前所未有嘅嚴峻局面啦嚇，亦都係回歸到而家咧最嚴峻嘅挑戰啦。因為有記者都問到佢關於修例風波啊同埋疫情啦，咁佢就咁樣形容嘅咁。咁好啦，咁應該點樣去睇即係林太嚇喺呢幾年嘅任內嘅一啲情況或者佢嘅工作咧嚇？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請另一位嘅政界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议员李慧琼啊，李慧琼你好， 系大家好， 系你好， 你又点样睇阿林太嘅呢几年嘅任期呢？ 首先咧，我系尊重佢个人嘅决定啦，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决定嚟嘅，即系是否参选行政长官。我相信佢都系经过深思熟虑，同家人再或者系同佢熟悉嘅朋友都商量过，最后呢个决定咧系得到中央嘅支持同埋接纳啦。咁我亦都系祝愿佢喺离开工作岗位后咧系生活愉快。咁当然你话点样去评价佢嘅工作或者五年任内嘅工作，我今日我都回应过嘅。咁俗语都有讲啦，系嘛，古语都有讲啦，千秋功罪谁与评说。我谂留待历史去评论啦。咁但系总体我自己接触佢，佢系一个系好勤力，我谂市民都感受到嘅吓。事事亲力亲为，我谂佢工作嘅时间系非常长。咁亦都因为公务啦，特别系作为特首期间，都系经历咗好多嘅具挑战性嘅事项啦。咁佢系相信系陪家人啊，或者系朋友方面咧，都系牺牲咗唔少佢自己嗰、那个私人嘅私人嘅家庭嘅空间。咁我亦都留意到佢话希望系因为家庭缘故嘛，咁所以我衷心祝愿佢离开岗位后同家人生活愉快咯。 你点样理解呢？林太今朝讲话佢去年嘅三月喺出席两会嘅时候已经亲身向中央表达佢唔寻求连任嘅决定呢？去年三月呢就仲未出现呢一波咁严重嘅疫情啦。咁你又觉得其实佢今次唔寻求连任其实同疫情又有冇即係直接间接嘅关系呢？ 我相信每个人都要諗一諗，即係当任期就快去到一个合理位置嘅时候，自己是否係自己是否係咪继续去连任啦。咁我就因为大家都明白，其实喺香港作为行政长官嘅工作都係唔易做嘅。咁我相信佢嗰时候提出呢都係希望俾中央有个时间去考虑啦。咁佢清楚向中央表达意愿，让中央有个时间考虑，我觉得都係一个负责任嘅做法囉。 李慧琼啊，咁作为香港即系一个大政党嘅党魁啦吓，咁你点样评价林太同你哋以往呢四五年嘅关系咧？同埋以你即系立法会譬如劳务委员会啊，即系个主席身份，咁点同佢合作系咪好畅顺嘅一个合作关系啊？亦话你觉得其实系有啲地方系令到你哋都好难去配合啊，或者有啲咩难处系即系是因为他在这里，所以令到有很多事你们未必做得到，有没有这些情况呢？其实 我作为内务委员会主席呢，就定期都跟政务司司长会面的。就大家都知道他是行政长官，所以呢我们行政立法关系呢主要是透过政务司司长呢是去联络的。其实如果讲行政立法关系呢，我经常或者多时都倡议的了。我就自己 作為民建聯主席歷任了梁先生的政府啦，亦都歷任林太的政府啦，確實每位行政長官以至司局長其實他都有各自的風格和立法會溝通的風格的。咁我就多番提議，希望喺新嘅愛國者治港底下咧，其實行政立法關係咧係要更加緊密，更加係恆常化同制度化嘅。咁我期望就係、新一任嘅行政長官咧，都可以同議會裏面不同嘅板塊啦、政黨啦，以至係不同嘅組別嘅議員咧，係有恆常嘅溝通。其實唔止行政長官嘅。其实司局长啦，以至个别嘅局长咧，其实我当时亦都同李家超司长都提嘅，咁佢都答应我。不过即系后屘大家知啦，第五波疫情就系非常严峻，咁一切都以稳控疫情作为压倒性任务，咁所以咧就事实亦都唯有 Zoom meeting 啦，系嘛，咁所以其实沟通就一定受到阻滞啦。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唔好因为个人个风格。是令到行政立法关系因为每个行政长官的变化而有改变咯。咁我自己就好希望推动起嚟紧新一届行政长官，佢都可以确立一个机制，同立法会唔同嘅政党板块或者组合都系恒常沟通。咁除咗佢之外，佢应该要求司局长都系做到呢样嘅。咁林太当然佢有佢自己嘅风格啦。咁我亦都理解佢特别喺疫症期间，可能都已经系工作好忙啊。咁就即係如果疫情嗰个防控方面嗰个考虑呢，就说实在就唔係太多同我哋政党去，或者起码同我本人去沟通比较少啲，我都係从新闻发布会里面得知。 哦，你哋作为政党，你嘅天职当然就係即监察政府啦，同埋向政府提出一啲即係有建设性嘅意见啦。咁你同咁多位特首或者司长即合作过，你觉得林太算唔算係一个愿意听你哋政党意见嘅一个人呢？ 我諗每个行政长官都有佢嘅风格啦，即係总体嚟讲佢有即係都係每一任都係一样啦，有啲会听有啲会唔听啦。 我哋头先都提到话林太任内所即係面对嘅一啲危机啦，咁包括係修例风波同埋疫情啦，都令到市民呢係有啲意见啦，对于林太本人同埋特区政府都有啲意见啦，同埋都令到即係好多嘅即係社會上面，即係有啲人形容就社會撕裂啦咁。你點樣睇即係呢兩個危機對於林太嘅影響咧？同埋林太喺呢啲危機之後，有冇即係做到一啲嘢去到彌補或者補救咧？ 我諗即係即係其實事實上香港過去喺林太嗰、那個任行政長官嘅時間咧，即係我哋要將香港嗰個環境咧擺喺個世界大格局裏面睇嘅。確實香港發生嘅事，以至香港嘅政治環境咧，都好受到外圍嘅地緣政治影響嘅。大家留意呢幾年嗰個地緣政治變得相當相當複雜，特別係大國博弈。我相信如果你睇翻轉頭，都冇人諗到過去幾年嗰、那個大國博弈係嚟得咁激烈，咁而香港作為一個即係其實係國家最國際化嘅城市之一，又或者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其實面對嗰個挑戰係好大嘅。咁林太就喺呢個咁嘅艱難嘅客觀環境底下，要去處理好多嘅挑戰，咁確實係唔容易嘅。咁就即係及後當嗰、那個國安法落實，社會個秩序回復之後咧，咁其實本來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咧，就係、是、去提出改革啦，以至係同社會多啲溝通，係嘛？咁但係大家明白啦，疫情又嚟到啦，咁唔好話見面啦，而家食飯都未恢復咁啊！即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客觀環境令到個現實就係咁啦。 點解睇而家都仲未有一啲重量級嘅人士出嚟宣布參選呢？ 我諗而家提名期剛剛開始啫，參選行政長官都係一個好審慎同埋重要嘅決定。大家如果睇到林太呢幾年面對嘅挑戰呢，都不能夠低估嚟緊呢一屆行政長官需要肩負嘅責任，同埋係市民對佢嘅期望咯。咁所以我覺得各方人士都係審慎去考慮自己嘅情況，以至下或者亦都係考慮社會個接受度，甚至考慮中央是否支持佢。我諗都係好合理嘅。 其實你點樣理解點解咁遲先至即係去宣布即係佢唔爭取連任？你因為睇翻以前上幾有幾兩任嘅特首啦，譬如話董建華或者梁振英咁樣咧，即係董建華就辭職啦，咁梁振英就一早就已經咧就即係公布話即係我唔參選噶啦咁樣。董建華更加係即係任期都未完，佢已經講咗。咁點解去留到而家即係嗰個真係提名期開始啦？咁佢先至。讲话啊，我唔争取连任，你点理解呢样嘢咧？ 其实咧，呢、這个可能你要问佢本人，我好难代佢答。但 系 起码有一个客观环境，就系抗疫优先咯，系、嘛？咁你事实见到林太佢真系好勤力嘅、即系如果有接触佢嘅人，佢真系好勤力工作嘅。佢都讲过佢系同屋企人嘅见面，甚至翻屋企都系冇乜机会同屋企人沟通。咁佢系将佢100% 嘅时间都摆喺工作上。咁呢个系大家都见得到。咁疫情期间，可能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因素。不过我谂实际嘅因素，你都要问佢。 嗱，但系就呢个系特首选举嘅提名期咧，去到4月16日就会结束噶咯。咁其实咧，就如果要争取选委嘅提名咧，其实个时间都相当之紧迫啦。咁跟住咧，就呢个嘅选举咧就会5月8日举行啦。咁啊，7月1日又要新一届上任噶咯。咁早班方面咧，那个时间表都可能睇起上嚟咧都会比较紧凑一啲啊。你点样睇呢啲情况？ 其实呢就今届当然是好似是特别紧凑啦，但是就算是以前你当是林太上任梁先生上任呢，从来这个早班问题都是好紧凑的。就算当没有疫情嘅，即係好似頭先大家講翻當時嘅歷史，其實當選舉結束完得3个月咧，我自己有機會接觸佢哋作為行政長官，因為都唔易早班嘅，特別大家都明咧，香港個廚房都好熱嘅，咁亦都要嗰個人選，亦都希望係有咁嘅能力，佢自己又願意，跟住行政長官又要符合行政長官嘅施政理念，咁又要中央接受，咁其實真係好艱難嘅一個。过程咯，咁所以我自己过去嘅倡议咧，就系其实希望选举嘅阵啦，即系其实有啲如果佢有心愿意同佢做嘅班底，都应该早啲等市民知道咯。即系我自己一直嘅谂法都系，其实行政长官佢一个人咧，无论你几叻或者你有几某方面你有几强嘅能力咧，其实都冇办法解决香港而家咁复杂嘅一个。面对咁复杂嘅一个环境或者咁多嘅深层次矛盾嘅，佢一定要有一批福心福命啦，有承担啦，有能力嘅班底同佢做先得咯。咁但系即系到现在都似乎系未做到啦。希望将来继续推动啦。呢个系从来都系事实嚟嘅，你哋讲得啱。 系吓，即系话如果佢真系用翻即系现任嘅官员，呢个冇问题啦，系咪？咁但系如果真系组一啲即系新嘅班子咧，而家呢一个时间根本系冇可能做到吓，即系咁迟先至去公布系嘛？ 咁年年届届都话短噶啦，咁总会有人系，我觉得都系有人会愿意承担起呢个任务嘅工作嘅。咁当然你话喺过程里边真系短时间呢、這个系头先我都讲咗，其实唔系净系呢届，今届肯定系特别短啦。咁但系其实以前都系咁。 有冇一啲潜在嘅参选人嚟即系同过你哋去到即系寻求支持啊？ 暂时未有。 暂时未有嘅吓，咁啊，点样睇而家啲传闻咧？都好似好多传闻就喺传媒之间流传啦吓。 我谂第一就我哋过去都唔会 comment 一啲传言啦。咁就系如果你问我，我同香港市民一样，对未来嘅行政长官都系充满期望嘅。咁就第一。希望佢可以都话俾大家听，点样去真系做到稳控疫情，带领香港，带领市民恢复正常嘅生活。因为我谂你问普遍市民都会有感觉嘅，过去两年香港真系好艰难嘅。我哋喺呢个中间位，一方面系想通关，咁啊一方面咧就系想清零，咁但系就又暂时未做到，咁啊导致到我哋咧就内地关又通唔到，世界关又通唔到。咁其实市民真系。有部分市民都是即係幾困嘅，我可以入講，咁即係都期望緊即係特首都可以話俾我哋聽，你真係點樣可以穩控疫情咧？係嘛？你點樣令到我哋嘅生活恢復？咁仲有好多疫後重建嘅工作，包括恢復經濟啦。你唔好睇呢一波對我哋嗰個經濟嘅打擊其實好大嘅，即係其實資金啊、人才嘅。 嗰、那個漏洞咧，我哋都關注到啦，係嘛？咁咁、所以點樣去做好疫後重建咧？我諗呢個係第一個大議題啦。咁第二個就之前都講㗎啦，不過疫情就係、放低咗啦。咁我諗疫情都俾我哋見到現在嘅管治架構啦，或者係隊伍咧，都存在好多條條框框啊。未必能够适应个新时代啊，或者市民嘅期望嘅，点样去提出改革，包括系行政改革、土地房屋嘅改革、地方行政嘅改革，咁呢啲之前我哋都提出过啦。咁我谂起疫后比较稳定嘅情况咧，我哋都系会继续会推动嘅，特别而家已经进入行政长官选举期啦、我哋稍后都会提出对行政长官嘅期望。 O K， 嗱，即系你指出咗啦，即系而家真系百废待兴啦，有嚟紧嘅几个月都仲系都十分关键嘅时间。咁但系就即系林太都已经宣布咗话，即系唔连任啦。咁即系大家都知道佢会离开噶啦吓。咁会唔会呢个消息会令到即系影响到即系个管治嗰个嘅能，即系呢个政府呢届嘅政府嗰个管治嘅能力咧？即系余下。 我相信所有担任公职的人包括林太都很明白他其实或者他自己今天都已经表明了他都会是继续努力全心全意是去稳控疫情。咁甚至我的理解他今天也都自己讲了他不止做稳控疫情的都会继续如果有条件的还做埋其他的工作的。咁我相信他会在嚟緊嘅時間仍然係會全心全意繼續非常勤力咁樣服務香港嘅，呢、這個我對佢有信心。 最後大概一分鐘時間啦，其實你覺得即係譬如林太提出嘅幾項嘅一啲長遠嘅規劃，包括係即係明日大嶼啊、北部都會區啊、政府架構重組等等，點樣會唔會喺即係新一屆嘅政府即係換屆之後咧，咁會即係出現一啲可能即係延續嘅問題咧？ 我諗每一屆政府佢都一定有佢一啲考慮。同埋係佢個 vision 啦，或者市民都期望佢應該帶一個 vision 俾我哋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必然都有一個嘅交接期啦。林太今日都話會做好交接工作。我諗呢個係每一屆任何新政府產生都會同現任政府需要去對接好㗎咯。咁呢個必然嘅。 OK， 好啊，唔該曬李慧瓊，多謝你。 好啊，唔該曬。 李慧瓊咧就係民建聯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咁呢次嘅討論咧嚟到呢度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今日咧继续讲职场英文，同一个 interviewer 倾人工嘅时候咧，或者同将来嘅老细倾人工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会用到 range 呢个字。咁大家都记下啦 ，range， 你可以话。The range for this position is 嘟嘟嘟嘟嘟。我哋呢份工咧，通常咧会 offer 系$20,000-$40,000或者$20,000-$30,000呢一个 range。譬如人哋问你想要一个咩嘅人工咧 ？What kind of salary are you expecting? Or what kind of salary are you looking for? 你个答案咧，你可以话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the range is for this position。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你。平时 offer 开呢个工作系俾开几多钱咧？大约由几多到几多咧？咁咧就会非常之好辣咁嘅意思。OK，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the range is for this position。咁咧就冇咁容易咧系狮子开大口啦。OK， 或者会开细咗价钱。咁人哋俾咗个 range 你就中间再话俾人听你想要几多钱。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听日继续。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笑叔叔。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啊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嘅情况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几多车噶，龙尾差唔多去到下角道噶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较为多车。仲有就系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啦，近住骏发花园果栏段咧，而家都系多车。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咁喺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之前咧，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啦。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上水清河村清泽楼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正在进行，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工作人员嘅指示，顺序咁到地下进行检测。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消费券嘅派发啊。咁寻日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四啊，即系4月7日开始咧，就会派发咧就系2022年消费券计划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啦吓。第一阶段嘅意思咧就有5000蚊啦。咁啊，讲紧嘅就话咧，市民到当日咧就会收到啲手机短信啊，同埋应用程式嘅一啲通知啦。咁如果系上年已经有这个申请过消费券的市民，其实包括是支付宝 Tap and Go 和 WeChat Pay 的一些有账户的市民，就将会在星期四当日已经拿到一张有效至到10月31日价值5000蚊的消费券的。至于八达通用八达通收消费券的市民就可能会多一个步骤，因为这个八达通的消费券是会分两期发放的。市民星期四开始可以拍卡拿到第一期的4000蚊消费券。跟住呢就是因为就今次每一次呢八达通的一个拍卡领取呢就不能够超过3000蚊啦，有一个的储值的限制啦。但是呢其实呢嚟緊市民可以多次咁去拍卡去到收取嘅。即是话将譬如你八达通拿了第一期的消费券使咁啲啦，咁可以拍埋咧，就係餘下嘅款額嚇。咁啊，呢4000蚊嘅消費券咧，就可以經過多次嘅拍卡咧，就攞翻曬嘅。咁而咧就係譬如去到6月16日咧，最快咧用八達通嘅市民咧就可以攞埋美期嘅1000蚊啦嚇。咁呢個美期嘅1000蚊咧就可以喺6月16日至到咧11月16日期間咧就攞到呢美期嘅1000蚊嘅八達通嘅消費券啦。咁呢個咧就係攞消費券嘅時間表啦嚇。咁啊今個星期四可以開始攞啦。咁但系咧就睇翻呢啲業界嘅反應啊，市民嘅反應啊，其實咧就4月7日今個禮拜四開始攞，但系社交距離措施咧去到4月21日咧先至開始逐步放寬喎。咁其實咧都有啲嘅市民都關注，或者啲業界都關注啊，其實咧可能未咁快咧係受惠到個市道咧，未咁快咧係受到刺激嚇。咁可能咧要去到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時候，先至有得咧係市民使消費券啦。兼且咧有啲嘅行業，譬如酒吧咁，更加係咧第一階段咧就未咁快放寬住嘅。咁所以咧，究竟佢哋嘅受惠嘅程度係有幾多咧？咁有一個咁樣嘅疑問喺度。 係啊。聽政府的解釋咧，就呢一個咁樣嘅安排咧，原則上或者個宗旨咧，都係一個惠民嘅措施嚟嘅，就唔係話真係為咗惠商嘅嚇。因為政府嘅講法都係話，最近都經濟上都好困難嚇，香港人咧都生活上都有好多嘅困難啦。又要買嘢食啦，又要買即係抗疫嘅用品啦，咁樣嚇。咁因此咧就越快係可以俾到一啲嘅津助俾到香港嘅市民咧，係越好嘅嚇。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嚇。即係雖然就話社交距離措施都要4月20日先至開始放鬆，同埋夜市咧就都係要嗰日之後先至開翻嚇。咁但係咧就市民都有好多嘢係唔等得咁耐嘅嚇，即係好多消費嘅嘢咧買都要買啦嚇。咁因此咧就亦都對我相信咧，即係對嗰個即係消費零售嘅市場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嘅。 咁啊，陳茂波司長咧，咁尋日都發表咗一篇網誌啦，咁都提到咧，就係發放第一階段消費券嘅目的咧，就希望喺疫情之下， 承受相當壓力的市民就提供一些的支援。 嗯、 並且講到話咧，今次第一期的消費券咧係可以有7个月的期間可以係使用的，咁即係話咧，第一期的消費券可以用到今年的10月31日，所以市民咧就係唔使咁急咧。要咁快就使晒啲消費券，有啲彈性嘅時間嘅。咁、司長仲計咗條數，佢話因為由而家開始啦，去到今年10月31日用呢第一期嘅消費券，即係話咧每日咧大概用20几蚊咧，就可以喺限期之前咧就用完啦。因為咧消費券咧可能對於唔同市民嚟講咧就唔同嘅意義啦，有啲可能經濟條件比較好嘅市民。消費券咪一啲額外嘅一啲資助，佢可以買一啲佢平時未必諗住買嘅一啲消費品啦、奢侈品啦。但對於一啲基層嚟講咧，可能真係佢要應付平日嘅買日用品啦、交通啦所需嘅喎，咁所以咧就而家就話，譬如每日用20几蚊咧就可以使得曬㗎啦，咁樣相信咧都對於譬如一啲慳住使嗰啲市民嚟講咧，都相信有信心可以用得曬。 係，用曬佢有一啲都唔難嘅嚇，即係要盡量利便佢哋點樣用啦嚇、我哋去做即係用八達通卡嚟到攞呢個消費券嘅人咧，就覺得都幾麻煩下啦，因為咧就第一階段咧都仲要分几期先攞到 嘅？這個講八達通啦， 八達通啦、因為都係個解釋就係話成個系統，即係如果要將嗰個所謂個上限啊，即係個儲值嘅上限由即係3000蚊再擴闊到4000蚊咧，都好複雜嘅一樣嘢嚟嘅嚇。咁呢樣我有少失望嘅，因為咁耐都做唔到咧咁樣。咁所以我咧可能就要即係拍幾次咧，先至喺即係嗰個限期之內咧，6月16日之前咧係可以攞。即係使曬嗰4000蚊咯。 因為今朝早咧，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嘅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咧，就喺電台節目嗰度解釋啦。咁以往咧，其實要去提高八達通嘅儲值上限咧，譬如上次啦，由1000蚊提升到3000蚊咧，係要用咗1年以上時間完成啊。咁所以今次咧，其實大家去攞第一期嘅用八達通嚇，用八達通攞第一期嘅消費券的話咧，咁其實咧都係講緊咧，就每次係攞3000蚊。咁餘下嘅款額咧，其實係要再拍卡嚇，即係使咁啲，再拍卡咧先至攞到嘅。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咯，都令到用八達通嘅市民可能會麻煩少少。 係咪喺第二階段政府係有冇可能係真係講得切，係將呢個上限提高咧？唔知好似冇講到嚇。 第一年喎、即係如果今年內就要派發第二期嘅消費券，可能就講唔切嘅咯。 係OK。 好啦，都問下市民啦，各位聽眾咧，咁唔知大家嚟緊星期四就會攞到第一批嘅消費券啦，大家點樣睇咧嚇？點樣使法咧？話大家會唔會我嚟買一啲你哋可能即係都計劃咗想買嘅嘢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楊立文啊，這個時間就請嚟一位議員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 有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邵家輝啊。邵家輝你好， 系，主持你好 ，Hello 楊生， 系你好。 嗱，首先我哋就討論翻咧呢個派發消費券嘅時間啦嚇。嗱，今個禮拜四開始就會派第一期嘅消費券啦。咁啊，佢司長個解釋就係話希望早啲幫市民就係舒壓啦。咁但係咧就呢個時間咧就仲未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咁你覺得對於市道嗰個刺激有幾大咧？ 在政府今年年头推出呢10000蚊嘅电消费券，话拆开两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已经有表达个意见讲俾你听。如果喺个疫情控制得唔好嘅情况之下推出嘅话咧，咁就会系事倍功半嘅。OK， 咁啊，因为好似喺去年嘅8月同10月份嘅话，大家见到电消费券咧嗰个震撼力，令到各行业嘅话咧都好旺嘅，成個市道都好好，係嘛？唔單止淨係政府嗰5000蚊，可能啲市民都抌到好多錢落去下邊咧，咁繼續去使得開心好多。咁但係因為要配合個疫情，咁所以如果疫情控制得唔好嘅話咧，咁可能就唔會有呢個效果啦。咁我哋其實喺早段我哋已經表達俾政府聽嘅。咁而政府而家將佢拆開兩嚿啦，一個就係6月份派發，一個就4月份派發啦。咁我相信政府一定明白呢個道理嘅。咁而佢喺4月份派發，我相信佢會係着重於喺市民嗰、使用嗰方面會比較多啲，因為其實電子消費券主要有兩班持份者係最大着數啦。第一班就可能係商户啦，幫襯佢有即係等佢多啲生意啦。另外一班就係香港市民啊嘛。咁我相信佢今次四月推出嚟嘅話咧，就係、希望個市民嘅感受，因為過去呢3个月嘅話，香港疫情實在太艱難啦。 咁好多市民其實都係艱苦嘅，尤其是喺基層嘅朋友咧。咁因為政府如果俾住呢5000蚊佢，咁縱使佢買食物又好，買啲日用品又好，或者買啲抗疫產品都好啦，咁幫我哋打打氣咧。咁我哋縱使我哋啲零售商咧，其實我哋都明白嘅，所以我哋就期望住本身我哋期望就喺六月份嘅時候咧，疫情好啲，咁啊做多啲推廣，就希望喺嗰5000蚊嘅時候咧，就可以帶到即係各行各業咁樣啦。咁不過有個比較奇怪啲嘅現象，我哋都估唔到嘅。嗱，因為點解咧？頭先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如果咁評估嘅話咧，可能我諗住四月份個疫情咁嚴峻咧，應該其實啲人都唔會出街好多，所以就冇乜諗住點樣做廣告。不過我哋突然之間啲朋友講咧，就喺三月最後尾個禮拜發現到突然之間好多人出街。 係啊，係啊。 咁呢個我哋估唔到嘅，我哋估唔到嘅，因為之前完全唔係咁嘅情況。咁我哋後尾再檢討咧，我哋估計可能睇下就係政府突然講話喺四月。即係四月份就開始逐步放寬啦，呢個第一就係逐講咗個信息俾香港市民聽，佢哋突然間覺得好似放鬆咗。 Okay, 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可能有好多已經係中咗個病毒而痊癒咗朋友康復咗個朋友，咁嗰啲朋友你知道有3個月嘅抗體嘛，咁佢哋又覺得冇事，咁啊行出嚟，咁條數好緊要啊，報都報咗10000人，報都報咗100000人，如果你70%都70萬人，咁可能有啲人冇報啊嘛，咁所以個市面上突然之間旺咗好多咧，我哋嗰啲商界朋友而家都突然之間咧，馬上揾緊啲廣告公司啊等等嘅，就做翻套餐出嚟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吸引翻啲朋友啦，即係做翻。 都見到有些商場呢已經做一些消費券的優惠了，即譬如說你的消費者去到使夠一定金額的錢的時候，商場又會回贈一些購物券給這些消費者，即是說其實趙家輝你會覺得這個時間推出消費券那個刺激作用可能比大家之前所預計是好的，是樂觀一點是吧？ 比應該這麼說，就比在二月份公布的時候呢，我哋其實喺如果二月份公布嘅時候，講下四月份推出嚟嘅時候，我哋係有少少不樂觀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嘅話咧，咁就比我哋個期望咧就好翻啲啦。因為見到突然之間啲人多咗，真係人流多自然嘅生意會多翻啲。所以頭先正如我頭先所講，我都好多老友即係呢幾日未停過，同啲人喺度諗緊點樣做啲推廣出嚟，吸引到啲客去緊佢哋嗰度嚟。 係啊，係，即係其實應該早啲都預計到嘅喎，因為你三月。初咧就真系每日咧幾萬人咁樣去染疫啦嚇，咁咧你數翻一個禮拜佢都會康復噶嘛，係咪？咁因此咧就過去嗰兩個禮拜咧就每日都有幾萬個呢啲所謂康復嘅大軍咧就走去市面嗰度消費嘛，係咪？嗱咁嗱，依家即係政府就即係推出呢個消費券都好及時啦。其實就算係四月二十號之前咧，即係都其實可以啲人真係可以開始預先消費先，有冇呢個現象咧？你覺得？ 我見到有啲業界嘅話咧，甚至乎而家呢一或者上個禮拜已經開始有啲推廣，就講緊話你而家可以就留物攞住嗰件貨噶啦，我幫你預訂一件貨，等你啲電子消費券過嚟嘅時候，你俾錢搞啦咁樣，都有好多。咁因為佢哋就發覺到最緊就係個人流，其實個人流同埋即係咪有生意去做咯？咁如果呢件事，我諗其實喺三月頭嘅話咧，其實係唔會發生的。我哋嗰啲業界直頭連開門都唔開，連閘都閂埋，因為都冇人行啊嘛。咁所以就即係我諗其實頭先嗰兩個原因嘅話，都會係令到點解專業人突然間多翻咁多。 不過咁講，邵家輝，因為咧即係呢個禮拜四開始咧，咁啊仲有好多嘅一啲行業咧係未能夠重啟翻嘅。咁包括係美容啊、健身啊呢啲嘅場地咧，咁佢哋都未能夠做翻生意，直至到咧就4月21日打後啦。咁所以而家派消費券咧，其實有啲業界就擔心咧，咁即係可能啲市民咧就係率先買咗一啲嘅日用品啦。防疫用品啦，咁对于佢哋嘅行业咧，那个帮助即系要等到20日之后先至用咧，可能帮助不大，系咪啊？ 我哋之前评估都系咁样嘅，我哋相信啲有啲基层嘅朋友话咧，即系比较辛苦啲嗰啲朋友话咧，可能佢哋会用呢5000蚊去帮补下佢哋。咁但係亦都會有啲朋友其實可能佢又唔係咁等錢仔住先嘅，咁嗰啲朋友因為今次嗰啲消費券如果你用唔係八達通嗰隻啦，另外嗰啲話其實可以去到10月㗎嘛，咁亦都有啲人講我已經諗住將今次嗰5000蚊啊搭埋下一次嗰5000蚊一次過先買件貴啲嘅嘢，或者買啲貴啲嘅 surface 咁樣，咁其實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就所以我相信係都會令到各行嘅朋友都會有幫助嘅，咁當然喺 而家被勒令停業嘅朋友，喂望住，哇！你4月7日牌樓，我未開得，哇！咁好似對我起碼蝕底咗2个礼拜，咁呢個感覺明白你嘅感覺。 嗯嗯，照你觀察咧，即係呢一個嘅消費券會唔會有一啲其他方面經濟得益嗰啲乘數效應咧？譬如話你頭先講有啲商户都已經開始籌備好多嗰啲推廣活動啊，咁即係你又要即係揾廣告公司啦，咁亦都可能係會增加多啲人手噶嘛，即係先排咪即係真係即係裁咗好多員工。有冇迹象就系佢哋都想请翻多啲人咧？而家 少量有嘅，但系你话要去到上一年去到8月、10月嗰个情况话咧，其实我相信仲有好大嘅距离喺度，因为而家都系只系啱啱开始有少少逆转嘅啫。咁而个消费券话个真实个情况，啲人系咪即系头一个礼拜就马上试到噶啦？嗰啲人系都系买翻啲日用品啊、抗疫产品多啲啊，定系会即系买啲比较高价啲嘅产品咧？佢哋睇头一个礼拜先至可以判断得到，其实佢之后点样行嘅。咁而因为个疫情话咧，事实上过嗰两三年咧，实在太过强啦，咁令到好多其实啲铺头话咧，其实都缩减咗好多人手嘅。咁而家增加少部分人手，我相信系会有嘅。 你点样睇今次即系八达通嗰个领取消费券嘅方法，要分几个阶段？即系今个星期四就攞第一个阶段，跟住要去到咧就系5月底之前使晒嗰4000蚊，头4000蚊，先至喺6月中咧收到尾期嗰1000蚊等等。咁啊，同咧另外嗰三个嘅支付工具咧就系唔同啊，就会复杂啲啦咁。咁政府頭先我都引述啦，個解釋就係話咧係需要時間去到咧就係更新嗰個嘅儲值額嘅系統啦，要時間去做啦。你點樣去睇呢個講法？ 下次好啲準備啦，下次好啲準備啦。就要人哋去嘟兩三次其實係煩嘅，因為如果你一次過俾咗佢5000蚊，我嘟咗咁啊，咪擺咗個袋度咯。有記住位3000蚊用曬未啊？成日check下，咁有啲人唔係成日都出街用噶嘛，咁會令到啲用八達通嘅朋友咧係有啲唔方便嘅，係會有嘅。這個佢希望政府盡快改善啦，盡快改善。 咁嚟緊咧，除咗即係呢啲消費券之外咧，咁仲有其他政策去到輔助啲業界啦，咁包括嚟緊都會有呢個嘅保就業嘅計劃嘅推出啦，咁你見到頭先都講啦，即係可能會唔會啲業界都願意去到去請翻人啊，或者係點樣嘅咧？ 嗱，個保就業計劃嘅話咧，我哋評估話喺立法會應該就嚟會傾㗎啦，傾完之後可能4月或者5月尾就會推出啦。咁如果係話5、6、7月嘅話，咁其實過去嘅經驗講俾大家聽，就佢一定要補翻咁上下員工，其實佢哋係攞唔到呢啲咁嘅支援嘅。咁我哋如果配合到個疫情好啲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嗰個就業嘅情況咧會有改善嘅。不過喺今次咧，而家個疫情咧其實都仲係好險迫。大家知道，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之前咁第一二三四波咁樣咧，都係幾百宗、1-2百宗咁，最多都係咁。但係而家個數字雖然一路喺度回落緊啫，咁但係之後嘅方向其實點樣處理咧？而家其實好多業界都係仲係觀望咁，其實都係仲係擔心嘅。同以前嗰3、4波係有啲唔同，因為3、4波係見到佢清零嘅話咧，我哋嘅信心大翻好多。同埋即係期望住可以同國內通關啊嘛，咁但係而家咁嘅環境話，其實幾時先能夠可以同到國內通關，即係帶翻遊客過嚟香港咧？咁其實而家係一個奢望啊。 係咁即係而家真係國內都真係自身難保嘅，真係啊！大家都 今日上海都好似成8000-9000單啦，我哋都擔心。 係啊，你驚唔驚香港都反彈嘅咧？其實即係你清明之後啊，嚇復活節之後嚇，即係反彈就即係 因為有一。而且政府嚟緊話8號、9號、10號就全民檢測3次嘛， 快速測試 啦。咁又一個考係咪？又一個考驗咧，會唔會即係啲人一齊去做啦？咁呢度而家即係都借個平台呼籲下啦。即係其實我諗特區政府咧，即係而家講緊就係大家係自願啦，唔係強迫嘅。你中意做就做啦，咁樣就公民責任啦。我諗其實都希望呼籲喺商界配合下啦。我聽到有個商界嘅老闆同我講，佢話：，我呢3日嘅話，一定我叫我啲同事咧做好曬，俾翻曬啲 record， 因為我個朋友成1000個夥計，佢話咁樣嘅話咧先至準啲。佢話橫掂政府都做啦，咁啊希望可以準確啲攞到啲數據。如果唔係你叫佢做得唔做得，咁做完之後又好似嘥咗一次機會，所以都呼籲多啲朋友鼓勵啲同事咧一齊去做。咁起碼攞到個準啲嘅數據出嚟啦，唔好浪費咗佢啦。今次 好， 唔該曬，小家輝，多謝你嚇。 多谢晒， 邵家辉咧就系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嘅议员嚟噶，咁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先。我哋电话18723111，有杨先生喺度。 系你好啊， 你好， 请讲啊。 咁啊，非常之欢迎今次嘅 一萬蚊嘅消費券啦、 嗯。 不過最好啊，梗係後期嗰啲5000蚊就派現金啦。講真句啊，澳門已經做咗好多示範單位㗎啦。咁、 嗯、 但係我哋香港啲政府官員咧，就真係太落後啊！好嘅唔學，學埋啲唔好嘅嘢，做咗出嚟又俾人鬧。咁好似頭先啊嗰位議員咁，佢話如果佢啲議員醒目嘅，一早已經提咗政府啦。佢哋梗係估計錯誤啦、 嗯。 其實香港最緊要派現金，唔、 okay, 懂現金唔會等咩？ 楊生諗住點用個消費券啊？ 啊，第一嗱，我哋已經預咗啦，買 sofa、 哦。 我太太就買手機。 哇！ 嗰陣時就係要用咗佢噶啦，你唔用冇得留嘅。大家用咗佢啦， 七個月嘅期限 啦，最緊要開心， 冇錯冇錯。 好多謝曬楊生嘅電話嚇，咁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大家點樣睇你今次嘅消費券嘅派發咧？大家會用消費券我嚟買啲乜嘢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施少錦。天氣方面，乾燥嘅大陸氣流正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40%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屯门兆麟综合大楼。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咧，而家交通都系挤塞噶，车龙排比头先短咗啲，但龙尾都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榄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日至10日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宝贝女啊！阿爸去买餸啊！你今日想食啲乜啊？ 只要系你整嘅就咩都得啦。 唉，宝贝女，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 商场消费优惠？ 是啊，阿爸，你看看林林种种，我真的要快去消费啊，迟了怕什么都被人买了。 不用的，刚刚推出消费券的时候，商户大部分都会观察下线，迟一点可能会因为竞争而提供不同的优惠，所以等一等疫情再缓和一点才去消费可能更划算。 阿爸，其实呢，我们一窝蜂地去消费会不会增加感染风险的？ 抗疫最重要是做好防御措施，接种疫苗，戴好口罩，清洁的消毒功夫要做到足。疫情严峻就应该减少外出，消费券的使用期这么长，我们可以慢慢使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消費券啦。咁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咧，嚟緊個禮拜四啊，四月七號開始咧，市民就可以領取到第一期嘅消費券啦。咁各位市民對於呢個派發嘅安排有咩意見咧？對頭先我哋講啦，即係八達通咧，就比其他嘅支付工具咧，就可能要分幾次咧，咁去攞呢個消費券嘅。大家點睇咧？大家攞到消費券之後，又會係想我嚟做啲乜嘢？我嚟買啲乜嘢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依家聽聽聽眾嘅意見先。有李女士喺度，李女士你好。 诶、hey, ，你好啊，主持人，我就唔系讲领消费券，都系讲领消费券。我觉得好多漏洞咯，因为咧，我听到好多响外国嘅咧，佢哋都攞到嘅喎。点解咧？因为佢屋企人响香港啊嘛，咁佢可以香港同佢买张八达通，咁报名佢又攞到嘅、哦。咁咧又有一个朋友，佢啱啱攞消费券嗰时，佢两个家姐又翻咗嚟香港、哦，咁佢又攞到、哦，但系而家已经翻咗去外国噶啦。咁今次陈茂波话佢话照翻以前嘅 list 嚟。俾啊嘛，咁好多喺外國都攞到咯。如果咁樣，佢唔係淨係俾，即係長期喺香港嗰啲，我就諗下佢哋有冇方法去杜絕呢啲咁嘅嘢咧。 嗯 okay, 不過政府都講到明係比較寬鬆啲，就係話過去一段時間離過香港翻過嚟香港嗰啲都可以。即係你當然你有時你可以離開翻香港嘅嚇，咁但係翻過嚟都計嘅好似。 翻到嚟計咁，但係佢今次咁，佢一定係唔響香港噶啦，個個都翻曬去外國咯。 即係翻過嚟嗰啲都計嘅，即係 翻過嚟都俾嘅， 即係有記錄你係翻過 嚟。哦，咁寬鬆㗎。係 啊，即係你唔係永久離開咗嗰只。 哦，可能咁我誤會咗咯。 应该系 唔好意思啊！ 好啊，多谢晒，唔好讲，多谢晒李女士嘅电话啦吓。咁其实咧都讲到话，即系喺香港啦吓，咁一啲即系领取消费券嘅合资格人士咧，就系讲紧即系香港居民啦吓，同埋就系即系年满十八岁啦，咁都可以攞到呢个嘅消费券嘅吓。好啦，咁我哋又不如讨论下即系今次消费券啦。咁其实都未有去到增加其他嘅一啲支付工具啊，都仍然系呢四个。咁就系咧呢个嘅Tap and Go 啦、WeChat Pay 啦、支付宝啦同埋八达通嘅咁。咁啊，睇嚟会唔会即系可能其他支付工具就即系之前咧就同政府有去到倾过啦。咁但系咧，究竟几时会落实话即系加啲新嘅支付工具咧？就可能睇第二轮， 好似话第二阶段 吓，先至会唔会有啲咁嘅机会啦？ 嗯。 咁啊，我又听听众电话啦，有张先生喺度，张先生好， 系 喂啊，电台主持同阿杨先生， 你好， 请讲啊。 系啊，我想请教下咧，攞个消费券，2022年嗰啲十八岁嗰啲人啊冇噶喎， 即系未够十八岁，即系而家未够十八岁系咪？ 你系年满十八岁啊嘛，你去政府公布咧年满十八岁啊嘛，咁、我2021年九月先满十八岁，咁又冇咧？ 哦，咁但系你如果系今年年满十八岁，其实都可以向即系向翻政府去到登记，咁、就冇唔会话 你慢慢讲，慢慢讲啊。 即系可能咧，就佢哋系要去到登记翻领取消费券，咁佢就未必赶得切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四就攞到第一期啦，咁就可能咧新登记嘅人士要迟少少咯。 即系你要嗰个条件啱先至攞到噶嘛，你迟你都系有得攞嘛。即系我唔需要，即系你旧嗰啲就旧嗰啲十八岁咧，即系讲系咪啊？旧嗰啲十八岁就四月七号攞到啫。咁新嗰啲十八岁，我好似望过下，好似旧年2021年 唔知几多月，可能九月嗰啲十八岁就冇嘅，九月一号满十八岁咁就冇啦，二零二一年嗰啲就。 O、okay, K， 好啊，多谢晒张生嘅电话吓，咁啊，我哋或者都查查相关嘅资料先啦吓，咁啊，稍后再会解答翻阿张生嗰个疑问先啦吓，咁、好啦，我哋都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又讲讲咧，就系政府咧就系呼吁啲市民啦吓，或者要求啲市民咧就嚟紧喺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做一连三日嘅全民快速检测，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超过两年，无论贫穷定富有的社会都饱受折腾，感染和死亡数字不断上升。究竟我们应该怎样面对？马鼎盛、马恩赐请来本身是病毒学家的港大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彦，一起讲人类面对新冠疫情。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们在2015年相遇。 梁礼勤，我发明了一部变声机，不如试给你听啊。 好啊。 哈利波特麦教授。 苗黎，拎起你支魔法棒，向前行三步。 麦太， 你要 A 餐定 B 餐？ 恶女人。 刘伟恒，你玩够未啊？ 一把陪住大家成长嘅声音，同你一齐重温。 手下留情， 有我谢月美。 怀念咪姐谢月美。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一带一路嘅问题。 粤港澳嘅粤又代表边度咧？ 最早同中国建交嘅非洲国家系边个？ 中国外交政策有三个坚定。 留意一二五普通话台。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7:15啦，咁就再讲讲咧，有关于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吓，咁啊。或者我轉頭再講呢個抗疫快訊啦，我哋講嚟緊個題目先嚇。咁就係關於咧呢個嘅而家政府咧就係喺全港就派發緊，就係呢個防疫服務包啦。咁啊，政府咧就係要求咧市民咧就嚟緊嚇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即係4月8號、9號、10號咧呢三日咧就每日都進行一次快速抗原測試啊。咁啊，如果陽性嘅話咧，就係將呢個陽性結果上報啦咁。咁啊，就呢个嘅情况咧，就因为咧而家派发呢个嘅防疫服务包咧，里面咧就将会有20套嘅快速抗原测试剂啊。咁啊，预计咧就会系派到去4月8号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嚟紧咧，所有嘅市民咧都会收到呢啲嘅防疫服务包，收到呢啲嘅快速测试剂。政府而家咧就系呼吁大家咧，就系喺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做呢个嘅快速测试。咁希望咧就可以去到了解而家嗰個疫情嘅狀況，咁其實就係剛剛喺星期六嘅時候咧，咁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形容，就係將呢個嘅市民嗰個嘅疫情嘅狀況影一張相啊，就話俾政府聽嚇，就俾政府知道咧而家個疫情咧究竟發展到係咩程度咁樣。咁但係咧今次呢個嘅快速檢測嘅一個要求咧，係一個自願性質嚟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市民咧就係好難咧。確保就所有市民咧都係全部都參與，咁呢個係特首咧自己都講咗。咁咁究竟嗰個嘅能夠了解疫情嗰個嘅效用有幾大咧？ 我都覺得係呢一個自愿性嘅即係抗原測試咧都值得做嘅，因為要需要嘅功夫唔係好多啦，因為政府都提供咗好多即係自愿測試嘅嗰啲自己做嘅測試包啦。咁係舉手之勞嘅，即係我哋個個都做過好多次㗎啦呢啲嚇。咁但係都會有一兩個問題，大家即係都想知道個答案啦，就係究竟有 幾多人真係做咗之後，我諗做就好多人都會做嘅嚇。咁但係做咗之後，如果真係驗到係真係陽性，係咪真係個個都好乖咁樣去向政府即係報翻咧？咁當然，如果你話即係唔翻工嘅，即係要攞張醫生紙嘅，咁就真係要報啦，去個平台嗰度嚇。咁但係咧就都會有人擔心，即係嗰個要隔離嗰個需要啊嚇，即係有好多人咧未必係真係即係好想入去即係嗰啲隔離設施嗰度咧，即係隔離咁多日嘅咁樣嚇。咁所以呢一個都要諗諗。另外咧就係如果係自愿性嘅咧，就當然都唔排除有好多人都唔會去做啦嚇。咁同埋咧就嗰個測試嗰個結果咧，就未必係真係咁準嘅，因為即係嗰個抗原測試咧，就係即係嗰個病毒量係比較都高少少先嚟，即係 check 到咯嚇。即係如果係低病毒量或者嗰啲無症狀嗰啲咧，可能都係陰性都未定嚇。咁你話要影一幅相，咁都無不可嘅。咁但係嗰幅相即係嗰個對焦係咪最對焦都好準咧？咁呢個都係有少少疑問咯。這個 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咁啊，大家將會收到呢個嘅防疫服務包啦。咁大家會唔會喺嚟緊嘅星期五六日都做呢個嘅快速抗原測試咧？大家點樣睇呢個嘅政策咧？大家預計將會揾到幾多嘅一啲感染者？咁而後續嘅工作又應該點樣做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時間呢個時間咧，我哋又請嚟一位專家同我哋傾下啦。有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同我哋傾下噶。孔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其实你有头先我哋问个问题，就是因为今次是一个自愿的全民快测啦。咁你觉得那个成效，即系可以了解到疫情、掌握到疫情嗰个成效有几大咧？ 有两个方向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先讲翻，就系其实卫生署嗰个汇报嗰个平台咧，其实有个而家佢嗰个嘅期限就系48小时嘅。即係你嗰個快速測試自己做嗰、那個，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是要放鬆咧，就係、是可能要俾佢報翻二月或者三月好多人想報翻佢快速測試陽性嗰個嘅結果，咁嗰個都緊要嘅，因為你報翻嗰啲嘅數字咧，咁我相信嗰個確診嗰個數字亦都會係比較接近，即係而家嗰個真係嗰、那個嘅人數啦，反映出嗰個真正嘅人數。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嗰個嘅呢、這個嘅全民嘅快速測試咧，咁我相信其實係有用嘅，因為始終你有而家已經差唔多所有香港每一個家庭都有嗰個快速測試包啦，咁亦都係正正係可以應用到係可以連續三日做三次嗰個快速測試，亦都係真係好似你哋話即係舉手之勞。咁另外咧，亦都係我相信。如果嗰、那個匯報陽性嗰個平台係比較寬鬆嘅，即係佢報告咗之後，嗰、那個唔等同於你一定要去隔離措施嘅，即係可能要視乎你家庭個狀況啊，或者你係嗰個嘅嗰、那個，譬如你真係居住嘅環境比較擠迫嘅，咁可能就需要去一啲隔離措施。如果唔係咧，可能都係可以留翻喺家居隔離去咁樣做。咁嘅情況咧，其實就會係鼓勵市民係可以去，即係如果陽性嘅話咧，佢都可以回報到呢一個嘅即係結果啦。咁同埋雖然佢嗰、那個敏感度冇咁好嘅，咁其實係好處嚟嘅。即係換句話講，佢可能真係已經水尾啦。咁佢已經係譬如個 CD 值已經係33或以上嘅，咁可能都係會嗰個快速測試都係陰性嘅。咁可能呢個反而仲好啲添，因為如果你係水尾，你結果係陽性，你都要俾人捉去隔離，或者你都有咁樣嘅可能要俾人隔離嘅風險咧，咁反而就好多人都未必真係想做。 嗯，你又預計今次嘅快速檢測可能會揾到幾多個感染個案出嚟咧？ 好難去講，但係我估譬如而家講緊係今日嗰個嘅確診數字講緊係3200啦，嚇中毒啊， 3100几啦， 咁所以你我谂基本上嗰个嘅可能啊，即系而家喺社区嗰个数字咧，有机会系讲紧系3000到50000宗左右，即系如果用呢个方法去做吓，可能吓，咁嗰个嘅做法咧，其实有个好处咧就系佢唔单止系要 呢一啲所謂確診嘅人士，可能要做一啲隔離，即係家居隔離又好，佢去隔離措施設施入都好，佢係仲要做多個嘅跟進嘅，即係話嗰個密切接觸者跟進，咁先正真係可以有效咧，係可以幫到個疫情嘅。咁所以個跟進嗰個步驟反而仲緊要，因為可能嗰個跟進咧係要幾重嘅，即係佢接觸過啲咩人啊，佢屋企嘅人士啊，或者係佢有翻工啊。咁嗰啲係嗰個追蹤咧，反而係最重要。 嗯，你覺得而家我哋有冇足夠嘅隔離設施去俾嗰啲唔適合喺即係家居治療嘅人士嘅咧？ 我相信係足夠噶啦，而家即係講緊可能都有接近10万個呢啲嘅措施。咁你見到個疫情其實落得都幾快嘅，即係我講緊係落到而家係即係30000宗左右。咁我相信係足夠嘅，咁同埋有部分係可以家居隔離嘅，咁所以我相信係足夠。咁但係我反而唔係擔心嗰、那個隔離措施夠唔夠，而係嗰個嘅係嗰個跟進，即係嗰個嘅密切接觸者跟進嗰度咧，就要真係做得足，咁先正真係會幫到控制到個疫情。 系，亦都有專家講咧，嗱呢一次嘅自愿性啦，雖然係咁，但係都可以係未來可能一次強制檢測，即係真係核酸嗰隻檢測嘅一個演練啦，咁樣嚇。咁其實係咪進唔進行嗰次真正嘅全民檢測，係咪都要視乎今次係揾到幾多人出嚟咧，揾到幾多個先至去做嗰次嘅真正嗰個嘅大檢測咧？ 我相信就两者反而唔有关系。因为你第一就是究竟佢值唔值得做嗰个全民个检测，因为全民个检测其实同呢一个快速测试嗰个就做要嘅需要嘅人力物力同埋个资源系大好多。 系啊， 咁同埋如果真系要做嘅话咧，你可能唔单止做一次，可能要做可能9日做3次咁样嘅情况。咁仲要嗰个报告系即刻出到。再加埋你可能要有某程度上嘅即係所謂嘅即係落 禁足，係 啊，要禁足，咁先至配合到先做得嘅。咁個關鍵就係值唔值得去做啦，因為你可能咁樣做你要使幾十億，咁你之後如果又再爆過，咁你係咪再做咧？咁又使幾十億喎？係 咯， 咁你有幾多個幾十億可以做咧？因為其實你只要走漏1-2宗咧，你見到 Omicron 咧。其實就可以反彈得好快， 係 啊，即係咁變咗係咪值得去跟住咁樣去做，定還是我哋做完嗰個快速測試嗰個強檢之後，睇一睇，其實係咪嗰個疫情，如果係我哋用呢個方式去做一啲隔離，咁見到嗰個疫情其實短時間已經受控啦，即係已經回落得好快嘅話，咁可能真係嗰個強檢嗰個作用咧就不大，變咗可能未必真係值得去嘥咁多人力物力去再做一個全民強檢，因為可能幫到嘅係有限咯，即係可能你可能快幾日會好少症，咁但係其實嗰個真正幫到未必真係咁大，反而疫苗接種係最重要，我都係講疫苗接種啊，第三針 又想同你去傾下咧，關於即係快速。抗原測試嗰個做法啦嚇，咁因為咧就可能都有仍然唔少市民咧未係好清楚嗰個快速測試嗰個做法嘅，咁所以而家政府咧都透過譬如一啲嘅電視宣傳片啊、網上社交媒體啊，或者係即係一啲短片分享平台咧，有片咧去到教市民點樣去做啦。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嘅即係科學上嘅嘢咧，都可以同你探究下，就係、是、譬如咩時間做呢個嘅快速抗原測試會比較即係得得出一個真實嘅結果咧？即係會唔會係朝早？或者晏昼或者夜晚会好啲嘅咧？ 我哋大部分其实都会系朝早做嘅，即系讲紧系好多时候翻工之前做啦。咁亦都讲紧咧系可能你未去梳洗，即系未，譬如讲紧你未刷牙朗口，你未食饭，未食早餐，你未系去或者朝头早要做个淋浴或者之类。咁因為嗰個情況咧，就會係你即係隔咗夜之後咧，其實你嗰個病毒量先正會係最準確嘅，即係最多。因為如果你做過一啲清潔嘅工作，或者你食咗早餐，或者你梳洗，同埋你可能刷咗牙、攞口之後咧，咁、那個病毒量其實會低咗嘅。咁所以咧變咗係第一件事，可能就去做咧， 就會最準確。咁其實網上都好多嘅片段，即係包括係即係 HP 都衞生服務中心都教咗你點樣去做噶啦。咁啊，應該好似袁國勇教授都有一個示範嘅，我見到嚇。咁咁你跟住嗰個步驟去做，其實就 OK。 其實市民要將個拭子棒要喺撩鼻嘅時候要擺得幾入先至係正確嘅咧？ 其實一般嚟講咧，我哋會擺到佢中間有個 marker 嘅，咁有一個其實可能差唔多半支棒咁，其實好深嘅。 嗯 咁你差唔多入曬去，跟住轉一個圈咧，其實嗰個就會係最準確嘅。咁佢有個 marker 喺度，去到入曬，咁應該就係去到嗰個咁入咧，先正係最準確。因為佢真係去到所謂嗰、那個我叫做 nasal pharynx， 即係嗰個鼻咽去到入到去嗰個鼻咽嗰、那個。位置咧，咁嗰個係個病毒量係應該係最所謂最高嘅，咁嗰個就應該係最準確。 通常而家嗰啲 之後都會有啲流眼淚嘅情況。 係嗱，依家通常啲快測嘅快測包嗰啲嘅指示啦，都叫啲市民咧用，即係大概係撩五下係嘛？咁如果撩多啲、撩少啲有冇關係？有冇分別嘅？ 我相信就冇太大嘅分別嘅，但係你一定要夠深。咁、然後跟住轉嗰、那個，可能你講大概五下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基本上你最緊要係夠深入啊。咁嗰個反而仲緊要過你了幾多下。 嗯，同埋嗰個等嘅時間係咪真係要好嚴格咁樣遵守？譬如15分鐘，有啲人話20分鐘，有啲又15分鐘嘅喎。究竟是多少分钟？ 15分钟已经足够了，那都是 一半的标准的。 那是不是真的，如果真的它很快，因为有些检测包几秒钟已经出了一条线出来，那是不是都要等到它，是不是有个可能是真的过十分钟有出第二条线的？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通常我们都一次过等到15分钟先去看，咁嗰個先正係最準確嘅，咁你中間可能有啲改變啊，或者係有啲可能就會好陰。 係，孔教授唔好意思，因為我哋聽七點半新聞啊，不如七點半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兩句啊。唔該你好，我哋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今届中学文凭试预期今个月22日开考，并会在竹篙湾检疫中心设立特别市场，让确诊而身体状况许可的考生以及非确诊的密切接触者考生应考。考评局提醒考生，每次应考日朝早要先做快速测试，如果发现呈阳性，当日朝早6:30之前，考生要分别致电考评局同当局热线，安排抗疫的士接载他们前往竹篙湾。当局说，考生要自我衡量是否应考，决定之后当日就举手不回，不能够临时改变主意。本港新增31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确诊数字有较慢下降趋势，但不少个案透过快速抗原测试发现病毒量较高，社区仍然有大量个案和传播链，呼吁市民配合周末1连3日的自愿快测，尽快找出个案。至于死亡个案再多90宗，医管局分析，死亡个案回落可能和确诊数字下跌有关，当中不少死者的年纪较大，有长期病患，大部分人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医管局说，留意到近日多了市民外出，有人没有戴口罩，形容有关行为危害市民。多名问责局长联同部门同事继续到社区派发防疫服务包，并呼吁市民嚟紧星期五至到星期日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如果检测结果阳性，要在24小时之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以便及早识别感染者，协助截断隐形传播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到观塘一栋旧楼，向超过300个住户派发服务包，期间探访一个独居长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去到黄大仙一座三毛大厦派防疫服务包。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分别到荃湾的三毛大厦和鲗鱼涌派发，呼吁全港市民团结抗疫。南韩政府回应北韩领袖金正恩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的言论，说会加强安保力量应对平壤的威胁，并敦促北韩走上和平与对话之路。统一部发言人说，政府敦促平壤避免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国防部副发言人亦都表示，军方将会不断增强国防能力，不惧怕北韩的任何威胁，尤其是在政府交接时期，军方将会致力缓解两韩紧张关系和稳控局势。南韩国防部长徐旭日前强调，军方拥有射程、精度和威力都大增的大量导弹，能够快速精确打击北韩的一切目标。金宇正之后强烈谴责，并且警告韩方可能面临严重威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在新界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豪景花园段快线因为有意外，现在都几塞车的。龙尾去到丁九，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豪景花园段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丁九。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过海多车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而家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咁啊，除咗豪景花园段因为有意外比较挤塞咧，而近住新墟兆安苑嗰段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少少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亦都系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而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个龙尾咧就去到美田路噶。咁啊，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就大埔公路啱讲咗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就仲系较为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油麻地的金粟街庙街咧都有工程嘅，喺今晚十一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金粟街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庙街一段，同埋庙街北行线去金粟街方向，近住庙街至到近住呢个金粟街至街市街一段咧，都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噶。今晚十一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庙街同埋金粟街都有封路措施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 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查组， 副警官洪少峰发现自己在直播广告收益的虚拟货币可以换成1000万，究竟身为检察人员的他会不会知情不报呢？ 洪森在监狱里面发现有爆炸危机，正当他跑去通知大家的时候，不幸被炸到，最后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倾紧咧，就系呢个嚟紧星期五六日咧，政府就呼吁市民咧，就全民做一个1年3日嘅快速抗原测试啊！请翻孔教授出嚟先，你好。 你好， 系你好，孔教授，系啊，我想问一问咧，就系而家都有啲市民系对话，真系被命令要住入去即系检测中心，即系呢样嘢咧就 隔离中心 咧就即系有少少担心啦吓。咁当然政府个讲法就系话，哦，如果你屋企系有个独立嘅房间，即系唔需要同其他人系接触嘅，咁就冇问题嘅。咁或者系某啲其他类别嘅人吓，即系可能系嗰啲高危啊，或者系年纪大嗰啲，咁但系即系呢啲咁样嘅准则咧，就唔系话即系十分清楚嘅。咁我谂市民都想知道，究竟嗱，除咗话即系屋企都有间房之外啦吓，咁有边啲其他嘅即系类别嘅人士系好可能系要被命令要入去隔离设施嘅咧？ 我谂大部分都讲紧系即系冇自己嘅嘅房间啊，又或者住嘅环境真係比较挤迫，可能係一个讲緊係一个 apartment 里面可能有几个同住嘅人係所谓好似板间咁样嘅情况，咁呢啲需要啦。咁我相信如果你有长者係需要照顾嘅，咁我相信呢个亦都唔適宜去一啲嘅政府嘅隔离设施嘅。咁我谂好视乎真系嗰、那个，主要系嗰个环境啦。又或者你有一啲嘅儿童，你系需要照顾嘅，咁可能就要视乎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同埋嗰个确诊嘅情况。咁可能如果你假设你全家都真系不幸确诊嘅，咁可能就要成个家庭可能去嗰个隔离设施都唔定，亦都可能如果你只不过是一部分的家庭成员是有感染的，咁可能就而你个屋企亦都有一啲唔同的即系房嘅话，咁你可能就可以确诊嘅留喺个房入面。咁冇確診嘅就照顧佢哋，咁即係有唔同嘅做法。 OK， 因為我都有啲朋友咧，即係都擔心，即係雖然佢屋企都有房啊，咁但係咧佢自己係一個長者，咁但係佢又唔係嗰啲真係有長期病要人照顧嗰啲長者，即係會唔會有啊？因為你係過咗60歲啦，你一定入去即係隔離設施，唔會有呢個情況啦。 我相信唔會嘅，尤其是睇翻如果你譬如你已經接種咗兩劑疫苗或者三針嘅疫苗嘅，咁嗰啲其實嗰個風險更加細，同埋嗰個。Okay.重症的风险更加细。 孔教授都想争取时间就问埋而家英国近期就发现一些新的混合变种病毒啊 ,XDXFXE 啦吓。卫生署都讲就早前本港都有两宗的输入个案是 Omicron BA1,BA2 的混合病毒啊。你点样睇而家个混合病毒嗰个威力同埋即对于香港的威胁系点呢？ 嗱，而家其實就只不過係見到有個混合病毒，即係譬如 Omicron XE， 咁嗰個數據上或者喺嗰個科學上咧，可能係個傳染性比較高啲嘅，即係可能再比講緊 BA.1 高或者 BA.2 高 10% 個傳染性。咁但係整體咧，我哋冇任何證據咧顯示佢嗰個破壞力係更加強。即係亦都冇證據顯示佢重症係比較多，通常都會係傳染性比較高啲。咁但係暫時我哋都唔見到呢一個病毒株喺短期之內，譬如一個月之內咧，係成為一個主流嘅病毒株。暫時都係 BA.2 係嗰個主流病毒株，亦都傳染性係最高。咁所以咧，我諗 要密切監察住。咁但係整體我相信呢，如果係譬如講緊香港主流嘅病毒大部分感染咗 BA.2 亦都有嗰個嘅抗體嘅話呢，其實已經足夠去對付或者係防禦到呢、這個，或者已經打針嘅話，打成三針呢都足夠防禦到呢一個嘅即係 Omicron 嘅 BA.X、因為佢變化其實唔係太大。如果你話一個好大嘅變化，即係佢變成唔係 Omicron 啦，佢變成另一個嘅嘅變種嘅病毒嘅話咧，咁可能嗰個嘅情況就可能會有講緊嘅第六波出現。但係暫時呢一個都係 Omicron 嘅話咧，我相信嗰、那個情況就唔會太差，亦都唔會太大影響。 好，唔該曬孔凡嘅教授，多謝你。係，孔教授咧就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嚟噶。我哋聽聽陳女士嘅意見先。陳女士你好。 系早晨， 请讲。 唔好意思，你好， 你好， 我想讲下咧，我哋特首咧呼吁我哋市民咧，话星期五六日咧，呢三日你要做强制我哋即系自我做 test 啦。 系。 我觉得作为市民，我觉得应该系一定要支持嘅。即系点解咧？因为你如果你全民一统一去做呢个 test 咧，你会系。我覺得嗰個係感染同埋嗰個確診嗰個數字咧，我覺得就比較正確啲咯。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是、因為講真，你中過之後咧，你更加會想去做呢樣嘢，因為我哋之前打咗針都中，同埋到而家，同埋政府免費派咗個檢測包俾你咧。你冇理由唔做噶嘛，系咪？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就覺得有一樣嘢咧，就唔係，因為你如果你係一個人住嘅咧，咁你又係一包二十支檢測棒，但係你一家人有七八個人嘅咧，又係得二十支，咁咪變相你一係就多咗出嚟，一係有啲就唔夠用咯。所以我就 okay. 因為我之前我自己中咗，我買咗喺度夠，所以我屋企先夠，如果唔係二十支都唔夠嘅。 明白。 所以我真係覺得即係覺得係政府真係好用心良苦咁為我哋市民嘅、我哋冇理由唔去響應政府呢個去檢測嘅。 好多謝曬陳女士嘅電話嚇。咁好啦，我哋都講一講香港電台嘅抗疫快訊啦。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上水清河村清澤樓圍封及強制檢測行動正在進行，檢測已經開始啦。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嘅指示，順序咁到地下進行檢測嘅。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政府因应专家建议，已更新疫苗通行证对康复者的接种要求。 十二岁或以上的康复者，如果仍然在康复之后六个月之内，或者感染之前已经接种了第二或第三剂疫苗，疫苗通行证之下并没有额外的接种要求。 十二岁或以上已康复满六个月，感染前已经接种一剂，在第一阶段疫苗通行证下并无额外接种要求。 但是如果感染之前未曾接种疫苗，四月二十九号之前就需要接种第一剂疫苗才可以使用疫苗通行证。 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无论是感染前未接种或已经接种一剂人士，如果第一剂超过六个月，就必须接种第二剂。 十二至十七岁康复者，如果接种伏必泰疫苗作为第一剂疫苗，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之下，并无额外的接种要求。 个别康复者如获医生签发医学豁免证明书，可于有效期内豁免于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 疫苗通行证，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而家系晚上嘅7:46啊，咁啊，杨柳门啊，刚才咧就有听众咧就喺讨论消费券嘅时候咧都提出咗一啲嘅疑问啦， 系啊， 咁包括有啲市民可能系已经移居咗外地嘅，咁佢哋有冇资格领取消费券咧？嗱，我哋都查翻咧就喺3月7号啦，咁喺司长陈茂波嘅记者会上面咧，咁就讲到话移民人士咧就第一咧就系入境处就唔会有关于移民人士嘅记录啦，离开香港嘅人士咧亦都冇话要去到表明究竟系移民。同埋暫停嘅短暫嘅一個出行啊，咁所以咧就係考慮到呢原因咧，上年推行計劃嘅時候咧，已經加咗個要求咧，就係話要求申請人喺宣布計劃安排嗰日倒數兩年內 起碼要有一日在香港， 嗯嗯嗯， 啊、就已經符合 比較寬鬆的 領取呢個嘅消費券的一個要求了、 嗯嗯、 至於咧就係18歲嗰方面嘅人士嘅資格方面咧，之前咧都有記者會就提到啦，政府記者會提到啦，第二階段咧一啲嘅新登記嘅合資格嘅居民。咁喺第二階段推出嘅時候咧，會分期咧獲發放10,000元嘅消費券嘅。咁今朝早啦嚇，咁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嘅代表啦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提到咧，呢一次咧係新一輪嘅消費券咧，就想盡快咁發放。所以咧，第一個階段咧，先向舊年成功登記咗消費券計劃嘅市民咧，直接發放。第二階段再推出嘅時候咧，就會再公布咧細節，例如係資格準則等等啦。咁所以咧，都可能要頭先張生咧都關注到呢個18歲人士嘅資格問題咧、都要可能要等等咧，就稍後咧就政府再公布相關嘅資格啦。好啦，楊立門咧呢個時間咧就講講關於中學文憑試嘅安排啦嚇。咁早前咧政府就係以呢個4月22日開考咧就作為目標啦。今日咧就係教育局同埋考評局咧就開咗記者會啊，咁都講到咧就都係繼續咧以4月22日就如期開考呢個中學文憑試。咁至於之前咧就有啲人就關注到啊，咁啲考生確咗診啊，或者係咧係喺檢疫期間又有冇得考咧咁？咁終於咧就都有一個方案咧就提咗出嚟啦，咁就話咧就將會咧就係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就係設立市場啊，就俾咧就一啲要強制檢疫嘅考生啦嚇，就係考呢個文憑試啦，以及咧確診咗嘅考生咧都可以應考嘅咁。咁講緊就話咧係如果大家啲考生啦嚇，啲考生如果係喺核酸檢測或者係快速檢測陽性嘅時候咧，佢攞到隔離令咧，咁就可以咧就係致電翻考評局嘅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啦，咁就提出申請。咁兼且咧就係聯絡翻呢個考生抗疫的士嘅熱線，即係啲的士咧專係載呢啲考生啦。咁啊講明話自己係考生身份咧，就可以咧點對點由佢嘅屋企咧就去到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咧嗰度應考嘅咁。咁如果當朝早啊嚇先至發現自己快速測試係陽性啦嚇，咁就應該要喺上晝6:30之前咧。就聯絡翻頭先所講嘅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嚇，同埋考生抗疫的士熱線，咁就咧可以安排到咧呢個考生咧就係當日咧嚇就去到竹篙灣嘅社區隔離設施咧嗰度應考噶啦嚇。 嗯，係啊，咁嗰個安排嗰、那個設嗰、那個構想都應該都幾詳盡啦，即係我覺得嚇。咁只不過咧就係、譬如話，如果真係你係一個考生，嗰朝因為開考之前都要個個都要自己屋企做一次 快速測試啦。 咁你真係要好早好早起身先得嚇。咁因為佢六點半之前咧，你就要如果真係你驗到係陽性咧，你要通知即係有關當局，然之後咧就安排交通咧嚟接你入去竹篙灣嗰度考。唔係淨係考喎，你入到去咧，你係要隔離噶啦喎，開始。咁你之前嗰晚咧，你可能要執好曬啲行李，以備咧你真係第二朝。如果真係陽性嘅話咧，你就真係拎住個箱咧，你就真係入去市場，然之後跟住咧，你再去隔離，即係幾日咁樣嘅咯喎。咁、所以呢一個都對考生嚟講都會係即係都大家留意一樣嘢啦。即係我諗避都冇得避㗎啦嚇。咁、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啲即係操作上嘅一啲細則，大家都要留意咯嚇。咁同埋就去到即係嗰個考場嗰度咧嚇。咁又入係如果真係有人驗到咁係咪其他嗰啲學生係即係係咪遲啲開考，又點樣咧？即係呢個我諗。 理論上，如果佢考之前即係驗到咧，咁就唔俾佢入市場噶啦。 係啦，咁即係嗰個開考嘅時間應該就唔會變嘅，但係就可能就要做一個即係所謂即係抽查，係咪咧？抽查到即係某部分嘅人要抽查，佢可能要留低喺度，就等嗰個再做一次嗰個快速測試，先至可以放行。即係可能呢啲都係即係操作上嘅細節啦。 嗱，頭先嘅確診嘅考生咧，就係入竹篙灣個安排啦。嗱，要強檢嘅話咧，嚇就如果佢喺考嘅時候未有呢個強檢結果咧，就可以自己喺考試當日自己做快速測試。咁如果陰性咧，就可以應考。好啦，到到違風啊，要違風檢測嘅考生咧，咁嗰啲檢疫人檢測人員咧，就會優先咧為呢啲要應考嘅考生咧去做檢測嘅。咁呢個咧就係關於文憑試考生嘅安排啦嚇。呢、這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新界校長會嘅主席邱少雄同我哋傾下。邱校長你好。 你好，陆生、陈生， 你好。点样睇今次考评局咧，围住文凭试考生嘅一啲安排咧？ 今次呢其实考评局同埋教育局呢都花咗好多心力呢、去为啲考生即係特别做呢个安排啦。咁其实都係希望呢考生可以有机会呢去考试啦、就唔好嘥咗即係咁多年嘅即係学习嘅心机啦。咁、但係前提亦都要喺嗰个防疫嗰度呢又要把关喎，都係几考佢哋嘅难度㗎。 你觉得而家呢个安排系咪都你觉得系一个比较理想嘅安排嚟㗎啦，即係可以照顾到各方面嘅即係嗰个忧虑。 係呀，我都觉得系比较理想㗎啦。咁、都天时地利人和啦，都系要而家嗰个确诊人数一路减低呢，而嗰、那个检疫中心嗰个地方亦都系有充裕嘅地方呢，先可以做到而家呢个安排。 你觉得会唔会真係有啲考生係真係为咗真係要真係去应考啦，就算真係验到即係有阳性嘅都隐瞒呢样嘢，然之后就考完试先算，咁会有冇呢啲情况发生呢？你会 我相信就应该呢个机会都比较少，因为而家你就算你染咗疫呢，其实你都可以去考试㗎嘛。即係都可以安排去检疫中心考试啦。同埋咧，如果即係之後發現咧，嗰、那個後果都幾嚴重，即係考評局會將即係個考試咧嗰、那個分數咧係取消，咁唔係好值得做呢樣嘢咯，我覺得。 嗱，關於呢個特別市場嘅呢個建議或者安排啦，咁其實之前咧教育界嘅人士咧都好多嘅討論啦，嚇，咁包括咧就係邊個去到會肯做呢、這個有確診考生嘅市場嘅監考人員咧，咁而家咧教育局局長就呼籲啦，社會上如果合資格做呢個監考人員嘅人士，可以為考生出一分力去到投入工作啦，即係一個呼籲嘅一個安排啦。你又有冇咩嘅關注啊？ 其实呢就嗰、那个考务人员嘅安排呢其实都参考咗旧年，因为旧年呢都系一啲即系叫做密切接触者呢系可以安排去竹篙湾度考试 嘅。 当时都有呢一个考虑嘅。咁如果以旧年嗰个情况为例呢，就佢哋嗰个保护设施啊，或者系佢哋嗰个安排呢，其实都系对个考务人员呢都有一定嘅保障嘅。咁所以呢我又唔係好擔心嘅，反為呢我都呼籲呢，就係今即係為咗支援啲學生啦，其實香港好多嘅老師啊校長呢都係好有心嘅。咁今年呢其實喺學校嘅老師呢，佢哋喺學校嘅安排上面呢其實都好多工作要做，因為我哋個考場呢就其實大家個相距嘅距離又遠咗啦。咁其實需要多啲嘅校生，咁我係好呼籲嗰啲退休嘅老師啊、校長啊，同埋一啲有經驗嘅考務人員咧，佢哋去幫手咯。咁呢、這個我都有信心嘅，講真，因為香港實在都好多有心人。舉一個例咧，我哋早幾個禮拜咧，我哋係招募一啲幫手做抗疫工作嘅一啲老師啊，同埋校長咧，短短兩個禮拜咧，有400多个。人咧係即係都舉手話咧，都願意幫手嘅。咁所以咧，我呢、這個我都有信心嘅。咁同埋咧，如果係一啲曾經確診嘅咧，因為佢哋嗰個抗體嘅水平咧，應該比較高咧。我覺得都係合適嘅。 其實參照翻舊年嗰個經驗咧，因為竹篙灣裏邊就好難係有啲所謂特別室嗰啲設置嘅嚇。咁、譬如考聆聽試嘅時候，有可能要某啲工具啊咁樣。咁你覺得呢一個安排今年會唔會好啲啊？抑或都係跟翻舊年咁樣做咧？ 我知道咧，舊年咧其實就佢哋係每個房外面咧係擺一個嗰啲即係。嗰啲收音 機， 大型啲係用收音機去接收咧、因為考聆聽嘅時候咧，主要就聽個收音機啊嘛，喺其他考場都係，咁佢呢個可以嘅，即係預備一個大啲嘅收音機咧，咁、那個接收都 OK 嘅，就反為就唔係用嗰個網絡嗰種形式咯。 咁即係啲學生都覺得冇問題嘅，即係聽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收音機啲聲嘅係嘛，即係都冇問題。 去年那個情況就沒問題。 咁啊，關注翻市場嗰方面啦。咁其實而家都要安排一啲嘅老師咧，喺呢個市場度做監考考務嘅人員啦。咁其實喺要核對資料啊，可能要個考生咧，即係短暫除一除口罩，即係睇個樣啊，等呢啲等等呢啲問題啦，以至到即係譬如話要去，甚至要去到檢查埋佢哋啲陰性嘅快測嘅結果啊。咁呢啲問題上面，其實考務即係啲教育界人士嚇，監考嘅人員。有冇足夠嘅信心去到喺開考之前可以完成曬呢啲工作咧？ 其實咧，我諗最個樽頸就係咧，我哋要望一望個學生個樣同佢嗰個進考證啦。即係我諗呢個係即係嗰個用嘅時間比較多啲。咁但係我哋而家個安排咧，都會係有啲可能一啲透明嘅間隔啦。咁咧就等個學生係即係容易啲去展示到佢個樣俾我哋去認啦。咁特別係咧最初幾日咧，其實係最多人考嘅，就係嗰啲考核心科目。咁而核心科目嘅安排咧，主要就喺翻自己學校度考嘅。咁嗰啲老師原則上都對同學嘅認識咧都認得嘅，其實咁所以我相信呢個問題都唔難解決嘅。 係。咁但係嗰啲快測結果嗰啲係咪需要啲監考人員去到核實嘅咧？ 我以我理解，而家就唔使嘅，因为咧个快测结果咧，就佢哋入嚟嘅时候咧，就需要填一张系一个确认书啦，即系其实系一个申报书嚟嘅。咁入面咧都要将佢嗰个快测结果咧，阴性咧，即系佢要即系申报佢系阴性啦。咁而嗰、那个那个影像咧，佢系要连住嗰个准考证影一张相，然后佢哋要keep 住呢个记录嘅。咁当考评局咧会做抽查啦，咁亦都如果有需要嘅时候，譬如个考场系真系有需要嘅话咧，咁佢哋会再问佢攞嚟睇嘅，就唔系响入嚟嘅时候咧去睇佢嗰个检测嗰个结果。 OK， 最后啦，咁因为咧考评局咧都透过学校咧去到向一啲应届嘅考生咧去派发呢啲嘅快速测试包啦，咁派发方面都有冇问题啊？ 冇问题，而家其实已经送晒嚟学校㗎啦。咁我哋譬如举例以我学校为例呢，我哋就会安排一日呢，就即係我哋始终都要派准考证㗎嘛。咁就连埋啲准考证啦、okay. 连埋呢我哋可能我哋学校额外有一啲多啲嘅支援啊打气嗰啲呢一次过派俾佢哋啦。 好啊，唔该晒邱少雄校长，就係新界校长会主席。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